你好，我是华仔。在我的专栏结束后，今天又有一个好消息想分享给你，而且这件事情离不开每位订阅专栏同学的支持。事情的起源是在从零开始学校购专栏发布时，我在 InfoQ 公众号文章的一条留言。由于我一直有不定期捐助免费午餐的习惯，当时呢就想正好借此机会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在专栏结束后按照订阅人数捐出同等数量的免费午餐。9月在专栏结束后，有26000人订阅了我的专栏，而我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，捐出了26000份免费午餐。耒阳市岛子镇上古小学的100个孩子可以放心吃上一年。正如我当初立下的一个小小的 flag， 让技术既改变自己也惠泽他人。通过专栏，我们一起学习进步，又一起完成100个孩子一年免费午餐的捐助，当初立下的 flag 算是完美达成。我代表孩子们感谢订阅了专栏的你，也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，长大后成为优秀。